ChinesePod Fix. First, the vocab. Here. 这里. To have. 有. English book. 英语书. At. 在. There. 那里. Thank you. 谢谢. You're welcome. 不客气. Let's try that faster. To have. 有. At. 在. There. 那里. Here. 这里. There. 那里. To have. 有. There. 那里. You're welcome. 不客气. Thank you. 谢谢. You're welcome. 不客气. Thank you. 谢谢. You're welcome. 不客气. At. 在. Thank you. 谢谢. At. 在. There. 那里. Now try to use these words in context. 这里. It's not hot here. 这里不热. 在. English books are over there. 英语书在那里. 在. The pen is here. 笔在这里. 那里. Is that place far? 那里远吗? 在. English books are over there. 英语书在那里. 英语书在那里.